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0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持续高位运行；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北京发布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要超过99%。厦门公共场所今天开始逐步开放。今天上午9点，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正式开始。当地时间4号，朝鲜、韩国重启所有朝韩通讯联络线。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哥您好。 哎，清瑞你好。 刘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11假期最后2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呢一白天基本上不错，9点钟之后基本上就没有雨了，不过呢就是阴天，气温这个比较低迷，实际上今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分都在15度上下，天气比较凉，今天傍晚呢应该是从现在开始有一条降雨云带正好靠近北京的西南部地区，应该说呢18点半到19点呢西南部地区就开始降雨了，之后呢逐渐向城区扩展，8点钟之后吧，应该说呢全市逐渐开始降雨，这次降雨呢持续时间比较长，雨量虽然能够达到小到中雨的水平，但是这是一个累计雨量，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降雨也就是淅淅沥沥的小雨。那么到了夜后半夜呢气温缓慢下降，明天早晨气温也是比较低的，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2度左右，天气很凉，所以说呢明天出行的朋友一个是要防雨，第二个还要注意保暖。预计这场降雨呢在这个明天的中午前后就可以逐渐停止了，下午呢天气逐渐转多云，不过呢气温依然低迷，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14度上下，应该说呢这个天还是比较凉的，虽然不降雨了，但是大家出行的时候还要注意多加点衣服。那么到了6号夜间天气逐渐转晴，风力也不大，7号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很难得一次雨过天晴的好天气，气温也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在18度左右，应该18度，天气还是不错的了。那么最后一天天气也不错，大家可以尽情的户外活动。金瑞，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5到3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11假期。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744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持续处于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疫情防控与运输组织，加大战车疫情防控力度，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积极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健康安全出行。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受连日降雨影响，西安局管辖内的多条铁路区段出现水害，铁路运行受到不同程度阻碍。目前受降雨影响，西安局管内陇海线、包西线、保中线、保成线、西平线、侯西线、咸同线等部分区段出现水害，造成西安到宝鸡、延安、铜川、汉州、郴州等方向列车不同程度晚点。根据陕西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陕西多地降雨仍将持续，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出行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避免集中返程耽误行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陕西和山西的降雨势头不减，局地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详细情况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四川盆地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中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及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下大到暴雨，尤其是四川广元、巴中、绵阳、德阳及陕西汉中、海南琼海和万宁等地出现大暴雨，四川巴中、绵阳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陕西、山西等地的降雨还将持续，雨量仍较大，川陕交界处局地将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还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相比昨天早晨五点，今天早晨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及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四到八摄氏度降温，河南南部等地降温幅度甚至达十到十二摄氏度，北方降温明显，而南方高温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南大部、华南、重庆等地仍有35至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8摄氏度。随着冷空气南下，6号至7号高温范围将缩小，强度将减弱。不过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7号开始，北方大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新疆北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陕西南部、江汉西部、江南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北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雨热交加，公众出行需及时留意天气动态，适时调整出行计划。 北京市教委今天印发关于十一假期检查学科类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十一假期市级检查组对全市校外培训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发现北京市西城区学大培训学校存在节假日组织开展学科类培训的问题。市教委表示，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和双减政策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培训，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各区教委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全面加强日常监督，维护好良好的教育生态。对此，西城区教委今天发布通报，明确将学大培训学校西城区五指培训机构全都移出学科类培训机构白名单，责令学大培训学校月坛校区即日起停业整改。西城区教委表示，下一步将强化日常监管力度，全面加强检查频次，充分利用综治体系开展线上线下明察暗访，坚决防范和治理违规培训行为，确保校外培训监管不松懈，严厉打击违规培训、隐形变异培训等。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到2025年）》，规划明确提出两个目标：到2025年，北京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要超过 99%； 到2025年，北京高考高招比例要超过 90%。 为了达到这样的规划目标，北京计划在未来有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相关报道。 规划指出，要加快中小学学校建设，全市新建、改扩建和接收居住区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完成后新增学位16万个左右，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对有条件的校舍进行改扩建， 支持学校整合校内空间资源，通过各类教室复合利用，增加学位数量，在保障教学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适当扩大班级容量。与此同时，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市级统筹，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和人才聚集区，规划建设17所左右优质中小学学校，通过市建共管或市建区办方式，统筹全市优质教育资源，支持学校建设，建成后提供优质中小学学位50000个左右。在考试评价制度方面，规划也提出稳妥推进中考改革，探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完善和规范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制度。除此之外，还要大力推进国际学校建设，要在国际人才社区等国际人才密集地区布局一批国际学校，重点打造1至2所高品质国际学校，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形成具有北京特色的国际化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带动全市国际学校高质量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0月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澳门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昨天表示，截至当天19点30分，澳门共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感染源头正在调查当中。为防范病毒在社区传播，澳门昨晚启动第3次全民核酸检测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澳门记者的报道。 从4号到现在呢，澳门是一共新增确诊了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那从去年到现在的累计病例数呢，是增加到了74例。那昨天最新确诊的第72例患者呢，他是46岁的中国籍男性内地雇员，职业是装修工人，平常是居住在珠海市的斗门区，每天是往返于澳门和珠海。在9月26号的时候呢，他入境澳门之后，一直是留在澳门。曾经在澳门的金多利花园、英皇酒店还有维多利亚酒店等地工作和居住。在9月28号和30号，他的2次核酸检测结果呢都是阴性的。在10月4号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那当天下午呢，随后发现的2例新增病例呢都是他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呢，这3名患者的病情是稳定的，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那么从昨天中午开始呢，澳门的防疫部门已经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方案呢，对上述患者工作和居住的相关区采取了封控和隔离的措施，同时呢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感染的源头。那么由于澳门呢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每平方公里啊居住的人数超过了2万，特别是这次新增的病例感染源头未明，而且呢患者在人口密集区呢是有活动的轨迹的，社区传播的风险比较大。为了防范病毒传播呢，澳门应变协调中心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宣布，从4号晚上9点到7号晚上9点启动第3次的全民核酸检测，检测的对象是澳门居民以及所有的在澳逗留人士。澳门的41个核酸检测站呢将会24小时开放。那今天凌晨呢，我在多个检测点采访的时候发现，许多市民呢是积极配合连夜排队检测，也有很多亲民的义工踊跃帮忙。那据澳门疫苗协调中心介绍呢，41个核酸检测站呢是运作顺畅的，平均的轮候时间大概是30分钟。那截止到5号凌晨呢，总预约核酸检测的人数呢是达到了33.7万人。那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在澳门的人士呢已经是预约检测了。那在核酸检测开始之后呢，前3个小时一共是采样了5.6万人，比上一次的检测效率也是提高了不少，增加了1万多人。此外呢，澳门卫生部门也是呼吁啊，澳门市民在澳的人士呢尽早的预约核酸检测，同时呢还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家中，减少任何不必要的外出活动和人流聚集啊，保持社交距离，戴好口罩，勤洗手。 记者从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了解到，厦门全市第六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根据疫情防控实际并结合专家意见，福建厦门公共场所从今天开始逐步开放。厦门市思明、湖里、集美、海沧、翔安区的多数公园、景区以及山海健康步道等户外场所从今天开始有序开放。如果疫情没有重大变化，从明天开始，上述五区符合条件的室内公共场所，包含餐饮场所，在通风良好、消毒合格、预约验码、限流到位的前提下，可以有序开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看，今天上午9点，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正式开始。按照统一安排，10月5号到10月25号，每天9点到22点将进行正式报名，面向所有考生。预报名成功的考生报名数据有效，不需要在正式报名阶段再次报名。已经报名成功的考生可以登录网报平台，查看本人网报信息，下载报名信息表。新闻热线在今年5月13号曾经报道过，有乘客将电动自行车带进北京地铁八通线的车厢，引发同乘乘客质疑。报道播出后，北京交通部门近日发布新的规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当时反映问题的连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经常看到电动车起火的新闻，因此他觉得将电动车带进地铁十分危险。 仔细一看呢，那个车它有电池，我一看就不对了，那肯定是电动自行车嘛，所以我就比较怀疑这个事儿，它是不是符合目前的地铁安检的标准。我理解哈，这种电动车应该是不能进到地铁车厢里的，因为它是个密闭空间，而且电动车也发生很多安全的这个事故，希望地铁部门认真去查一下这个事情，然后确保乘客的这个乘坐安全。 当时地铁八通线的运营方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表示，只要电动车的电池符合相关规定，是可以带进地铁的。 尺寸的话，三个是长宽高是1米8，50厘米，重量呢不超过30千克。电池的话，就是蓄电池是含有氢氧化钾固体，注有酸液或者碱液的，这个是不允许携带的。这个是咱们近代物品目录里边明确标注的。 然而在今年5月，记者实地探访北京各地铁站的时候，地铁安检人员却表示，只要电动车能折叠起来都能带进地铁车厢，无需进一步检查。 能折叠的话就可以了。 那你们不对那个电池进行检查是吧？ 电池就不用了。 针对电动自行车进地铁的问题，新能源电池领域专家裘宜山曾向记者表示， 应该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因为它呢怕碰撞以后，它因为电池里边那个锂电呢，它容易变形嘛，那么可能就要受到这个冲击，以后呢容易引起这个安全事故。 记者当时也将问题反映给了市民热线12345，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会记录下来反映给有关部门。报道播出后，北京市交通委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相关内容进行修改。9月26号，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消息称，根据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等规定，市交通部门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了修订，明确自2021年9月28号起，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其中，守则第14条第9项明确，乘客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滑板鞋、滑板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 走在湖边，置身绿植之间，水鸟在眼前嬉戏，却不会相互干扰，人与自然的和谐场景在北京城的三环内就可以感受得到。今天玉渊潭公园东北部生态湖岸示范区1期向游人开放，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公园东湖的东北角，顺着游览步道前行，左右两侧都是一些常绿树种和灌木，在靠近岸边的区域新栽种了10几株樱花树，这些樱花树的品种叫阳光，明年开春，盐湖的千里樱堤景区不仅长度会增加，色彩也会更加丰富。这处长约300米的示范生态湖岸，原来是锚石砌筑的垂直泊岸，岸边游客偏多，水鸟不容易上岸，也缺少安全的栖息场所。公园通过增设2000平方米的浮床，栽种了黄菖蒲、千屈菜、小芦苇、旱伞草、水鸢尾等水生植物的湿地带，降低了4段泊岸的锚石墙，增设了坡道，营造了潜水区和栖息地，水鸟游着游着就可以从坡道来到浅滩，享受悠闲生活。同时，生态湖岸布局的调整也使得它们不容易受到游客的干扰。通过增加山楂、海棠、蛇莓等食源植物，荆芥、千屈菜等蜜源植物，照引鸟类和昆虫，提升了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为了满足游客的近水观景体验的需求，公园翻新了两个近水平台，周边设置了四组六面体科普转筒，向游客传播湿地、鸟类和植物相关的科普知识。改造区域内，利用修剪下的树枝等循环再利用材料，设置了四组昆虫之家、两组本节石堆，为野生动物提供隐蔽、栖息、觅食等人类活动干扰相对较低的生态场所。 北京时间18:20，在小段路况和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当地时间4号，朝鲜韩国重启所有韩朝通讯联络线。我们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全罗网交通指数4.4，属于轻度拥堵，还是要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发表公报表示，朝鲜决定从当天上午9点起重启朝韩间所有通信联络线。韩国统一部也证实，韩朝联络办公室4号上午进行了正常通话，韩朝通信联络渠道由此恢复正常。韩国军方人士也表示，韩朝当天上午通过东海和西海地区军事通信线进行了正常通话。在中断55天后，朝韩通信联络渠道再次恢复。那么朝韩两国为什么会选择当下这个时机重启通讯联络线呢？我们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 据韩国统一部4号表示，韩朝联络办公室在当地时间4号上午9点进行了正常通话。统一部方面表示，此次韩朝重启联络渠道为稳定半岛局势和恢复韩朝关系奠定了基础，期待通过稳定运营通信渠道尽快重启双方对话，就落实韩朝协议等恢复韩朝关系和实现半岛和平问题开展实质性讨论，并能够取得进展。预计政府可能会先与朝鲜讨论今年7月正式提议的视频会议系统构建问题，以确保疫情下的稳定对话渠道。韩国国防部也通报说，韩朝当天上午9点通过东海和西海地区军事通信线进行了正常通话，由此韩朝利用通信光缆的军事热线、互换文件的传真等所有联络渠道功能均正常恢复启动。西部海域利用军事通信线路互换非法捕捞渔船信息工作也得以重启。国防部表示，军事热线是韩朝军事部门进行沟通的基本手段，期待韩朝军事部门恢复联络能实际缓解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韩朝通信联络渠道在中断13个月之后，在今年7月27号重启，但仅仅恢复了2周，朝鲜方面就因韩美举行联合军演再次中断了联络渠道。9月21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美国纽约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时提议，有关各方共同发表终战宣言，宣布朝鲜半岛战争状态结束。朝鲜方面随后就此释放出积极信号，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9月29号在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5次会议上表示，朝韩通信联络渠道将在10月初重启。朝中社4号清晨发表公报说，朝鲜决定从当天上午9点重启所有朝韩之 间的通信联络线。韩国政府应深深领会重启朝韩通讯联络线的意义，为完成改善朝韩关系、打开今后辉煌前途而需要先决的重大课题做出积极努力。 韩国统一部长官李仁荣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对媒体表示，通信联络线恢复之后，下一步可以考虑建立可以进行视频会议的系统，从而进行各领域各级别的磋商，重启南北之前停滞的对话，更好履行韩朝间各项已经达成的协议。另外，韩美每年春夏两次的军事演习目前已经结束，朝鲜对韩国不满的因素随之暂时减退，这样的契机也有利于两国重新恢复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朝韩通信联络线的命运跟南北关系的起伏紧密相连。 这个联络线这一次的这个再度恢复呢，实际上是朝鲜对韩政策调整组合拳当中的重要措施之一。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联络线的再度恢复，金正恩委员长亲自主动宣布，而且是提前预告，一系列的举措本身呢，表明呢，朝鲜现在对韩政策呢，在进行着一个幅度的调整。而这个调整本身呢，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在美朝关系、美朝对话依然处在僵局的这个对立情况下，那么朝鲜主动的调整对韩的这个政策。从朝鲜自己而言呢，如果改善南北关系，那么有利于用改善了的南北关系，尤其是韩国调整的新立场呢，去倒逼美国调整对朝的这个敌视政策，实际上已经为韩国对朝鲜的回应呢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比如说敌视政策这个条件呢，其实也是目前美国跟朝鲜陷入僵局的一个前提条件。简单的说呢，就是美国跟朝鲜都同意恢复美朝对话，但是对于恢复对话呢，美朝之间是有着尖锐明显的分歧。朝鲜的立场简单的说，就是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下恢复对话，而美国的立场不设任何前提条件，无条件的恢复对话。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放弃敌视政策。但事实上呢，这样的一种三边博弈本身呢，有很多各自的国内政治因素。无论是从韩国的角度还是从美国的角度，要想满足朝鲜设定的前提条件，目前还看不到可能性。朝鲜对韩国释放的积极信号，一方面呢给稳定半岛局势、缓和南北关系带来的希望，但是呢这个希望里边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目前的势头是积极的，但是呢不能过分乐观。当前这种僵局呢，实际上呢是拜登政府呢对这个事项并不着急，也并不急于解决，一定程度上的一种反应。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姚登峰1979年出生在湖北天门，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的人生遭遇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感冒打针导致耳聋，另一次是高考成绩越过心仪的重点大学却遭遇录取后退档。面临重重困难，他选择生气还是争气呢？请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意外、意志、意义》上集。 1979年11月24日凌晨，在湖北天门，一个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打破寂静，这让杜在新一家满怀喜悦。杜在新精心照顾着襁褓中的儿子，并给他取名叫姚登峰。就在他初尝当母亲的快乐时，灾难悄然降临。 他原来呢就是开始咿呀学语，后来的话就是一岁多以后呢，那一次住院说他是肺炎，然后就你叫他他没有反应了，都不理睬了啊，无动于衷，你跟他说什么他没有回应的。发现就马上到武汉去做检查，他们那时候没有定性的检查，只能说他的听力很差，可能就是神经性耳聋。当时天都塌了。 为母则刚，经历过绝望和黑暗，杜在新带着儿子踏上了漫漫求医路。从湖北到北京，跑遍很多医院，做了无数次的检查，但是得到的结果却还是被医生宣判为姚登峰双耳听力极重度损失，康复训练也不会有效果。 我们是到301医院检查，检查以后就是他